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aise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72集。 程前虽然没有明确说过要带他，但年大大好不容易抱到一条大腿，还是死皮赖脸地跟了来。离村子不足半里，程前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。他不动声色地将真元集中在眼睛里，看见周遭一片村镇都笼罩在一层血光里，直通到阴沉沉的天际，卷起大团不祥的乌云。程前眉头一皱，这很不寻常。 有这种能量的，绝不会是什么好对付的孤魂野鬼。 要知道，越是高阶的修士，越是能将一切都春风化雨。至于当面伸手掏心，掏的还是手无寸铁的凡人，那行径简直与野兽无二。哪怕是真魔修，也不会干这种丢脸掉面子的事儿。此处的罪魁祸首，难道是故意做出某种假象，让冥冥谷中一干人等都认为这所谓恶鬼不过是个不成气候的散修吗？这样一来，杀鸡自然不必用牛刀。如果不是程前此次赶着下山正好碰上，谷主大概真会派个修为一般、阅历也不多的道童来解决。那么，然后呢？程前心思急转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： 刺激这深藏不露的凶手的目标，很可能根本就不是这些凡人村民，而是冥冥谷中的修士。 他当即压制了自己的气息，一瞬间，程前浑身冰霜一般源自元神修士的威压荡然无存。他跟年大大走在一起，乍看就像一对水平差不多的师兄弟。年大大此人可能是心比长江宽，此时既没有察觉到笼罩在村头上的血气，也没有注意到程前有什么变化，兀自兴致勃勃地引路。 我还是小时候出来玩过一次呢。哎，师叔，你看见那边了吗？好像是村民来迎着我们了。 只见先他们一步回来的六郎已经恭候多时，见他二人，连忙大步地迎了上来。但六郎万万没想到来人竟然是程前，他当即受宠若惊的几乎要找不着北，一时间连话都不会说了。 尸体还在吗？带我去看看。 程前无意客套，径直让过他往村里走去。六郎回过神来，忙追上来道： 在县长，那个什么，您稍坐，我叫人给你倒壶茶。 程前摆摆手： 不必了，我喝不惯热水，还是先去看看吧。 他的话音戛然而止，被村里的萧条震惊了。这地方实在是太破败了，听说有仙人来，村民们几乎全部出动夹道围观。只见这些人个个面有菜色，破衣烂衫，偌大一个村里面竟连一件像样的瓦房都没有，有些茅草屋还有推倒后草草重建的痕迹，连偶尔跑过的几条狗都瘦得皮包骨，目光野得像狼。他们不敢靠近程前，就一路用那种警惕又凶狠的目光盯着年大大。 这狗肯定是吃过生食见过血的。 程前虽然百年没有入世，但想当年他的出身之地也是个穷乡僻壤，程家更是家徒四壁，可谓是穷得很有经验。然而即使这样，此地依然叫他长了见识。六郎在旁边讷讷地解释道： 仙长大约没怎么出过冥冥谷，前两年天灾连年，之后又有安平王造反，打了三年多，朝廷又是征徭役又是要税，没缓上来呢，可能招待不周了，仙长不要见怪。 程前摇摇头，心情多少有点复杂。 直到此时，他方才有种百年风波过，换了一重人间的感觉。一时间，他觉得手里那把招摇过市的盘缠剑都显得扎手起来。程前暗自掐了个手诀，将那剑引去了。就在这时，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无意中外放的神识。程前蓦地一转头，身后树影斑驳，什么都没有。年大大大大咧咧地回头问道， 师叔，你干什么呢？怎么还不走啊？ 被人盯上了，你这蠢货。 但他心里骂归骂，面上却没有露出来，只收回神识，装作不知情，沉默着继续往前走，一路跟着六郎来到了停放尸体之地。年大大屁颠屁颠地凑上前， 师叔，我听同门们议论，好像都说此事是鬼道魔修干的。 噬魂灯吗？确实，噬魂灯炼鬼影的时候需要铜男血。不过我倒是听说，鬼道祭灯需要的血得是活人身上刚抽下来的，不多，不至于一次就将人致死，但反复几次人也就不行了，这个人身上的血也就不能再用了。所以死于噬魂灯的人不会像他们这样完全血尽而亡，何况噬魂灯乃是天地至阴之物，哪有这么多盏。 年大大一时间心里更是充满了崇拜， 师叔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 程前对上他那双无知的大眼睛，突然感觉这货连解闷的价值都没有， 实在太烦了。 盛夏酷暑，放了好几天的尸体已经烂得发臭。掀开裹尸布，里面苍蝇嗡嗡乱飞，飞到了程前跟前，一窝蜂的又都给冻跑了。在年大大叹服的目光下，程前不怎么在意的把手放在了一具小孩尸体上。顷刻间，只见一股黑气从那尸身上窜了起来，直冲云霄，在半空中化成了一张黑漆漆的鬼脸，一见程前立刻要仓皇逃窜。程前微微皱眉，身形一晃就追了上去。年大大可能是反应有点迟钝，好一会儿才哎呀一声，再想追已经不见了程前的踪影。他忙将包裹中一柄重剑取了出来，剩下的东西一股脑地塞给了六郎，便要御剑追上去，口中还叫道， 师叔，等等我呀。 可哪还有程前的踪影，年大大御剑飞了一圈，又颓然落回原地，抓了抓头发，没精打采地对村民说道， 把人跟丢了。 仙长，能带上我吗？我从小在本地长大，路都熟，我可以带你去那白影出没过的地方。 年大大为难地看了他一眼，这年轻人学艺不精，能自己御剑已经不错了，根本带不了人。闻言他又不好意思说实话，只好装模作样的干咳一声，收起重剑，找借口道， 也好，不过在天上容易看走眼，万一错过我师叔就不好了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地面吧。 说完他在自己包裹里翻了翻，翻出了两张朱砂黄纸符。这东西制作起来虽然不怎么耗费真元，对材料考究得很，做出来又只能用一次，一般都是不成器的子弟不在眼前的时候，长辈们给事先留下的。年大大挑挑拣拣，将一对招子看成了斗鸡眼儿，这才从中间挑出了两张极刑符咒，在自己和六郎腿上各贴了一张。 走。 六郎脸色陡然一白，风驰电掣地被他拽着绝尘而去。他们俩谁也没看见，旁边一棵大榆树上，一只趴在那里许久不动的金丝蝉假模假样地知了了一阵，然后悄无声息地从树上飞了下来，追着年大大和六郎而去。可他追出去不到三四里地， 突然仿佛碰到了什么，身形一顿，只见那金丝蝉在路边盘旋两圈，落地化成了一片树叶，树叶从中间裂开，一股清气飘然融入晴空中飞走了，一路飞到了距离此处不到50里的一个山坡上。蜀中10万大山中，有年轻的一男一女正站在一处山坡上往下望，这两人正是李云和已经在九州兜了大半圈的水坑。 大师兄让我来跟你说一声，他先去拜会冥冥谷主了。毕竟是别人的地盘，我们来了总不好不打声招呼。 李云点点头，刚要问句什么，忽然听见一阵细弱的风鸣声。他抬起头，只见他那只通体晶莹剔透的金丝蝉飞了回来，乖巧地落在了李云肩头。 金丝蝉？难不成他这么快就找到内魔修了？ 李云一挥手，金丝蝉倏地化在空中，两人面前立刻出现了一个萧条的村子。一个穿着破烂的少年领着两个修士往村里走，只见那走在前面的年轻修士才进入金丝蝉视野，忽然察觉了什么似的，蓦地一回头，接着整个影像不见了。 啊， 没什么。 李云倒是不怎么稀奇， 这人想必是元神以上的高手，不知为什么隐藏了修为。元神修士感觉极其敏锐，多看他一眼都能被发觉。有这种大能在，这一段路金丝蝉可能不敢睁眼了。 他话音刚落，画面又重新出现了。只见这次是一间茅屋，屋檐下摆着一排尸体，方才那险些发现了金丝蝉的人已经不见了。另一个年轻修士咋咋呼呼地叫唤了半天师叔什么的，又御剑飞了一圈，随即被一个村民少年三言两语说服，带了那少年，两人贴着急行符一起走了。眼前画面跟着他们动了片刻，随即蝉仿佛是遇到了什么，忽然不再跟随，画面也消失了。李云将蝉收入手心。 那地方让他感到危险，不敢再跟了。等大师兄回来我们去探一探。 等等。 水坑一把扒住李云的肩膀。 二师兄再看一遍一开始那段，我要看一开始出现的那个人。 这有什么好看的，一闪就过去了，都看不清楚。方才那咋咋呼呼的小子不是叫他师叔吗？想必他是门派里的长辈吧。怎么了？ 就是那个模模糊糊的侧脸，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三师兄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